然后一来二去呢，怀孕了，怀孕了，就跟你媳妇现在这状态。 对对对对对。 哎呀， 什么事儿这里边？ 这爷们跟这娘们，他就俩人。 这什么词儿啊？ 反正俩人就走到一块儿，走一块儿了，走一块儿，俩人就过日子，怀孕了，快有这么一回。许仙五月初五端阳日，大伙儿都知道啊。许仙回家走到半路途中，这个端阳日啊，他吃粽子饮雄黄。 老规矩。 可是这蛇呀，这长虫他就怕雄黄，这雄黄他害怕。 嗯嗯。 买的雄黄酒回家，往这一蹲，来吧，咱姑母俩喝点吧，怎么着？整两盅啊，整两盅，来点花生米，花生米走，拍黄瓜整，哎，黄瓜拌粉皮儿走，哎，来 粉皮儿， 俩人坐这儿整两盅，来吧，喝一杯吧。夫人满眼慈悲，啊，不行不行，不上酒力不喝， 啊、 非常喝，走来走， 愣过。 滋溜一下，这酒的怪 性。嗯， 雄黄酒的蛇怕，本身它又怀着孕呢。 嗯， 当时县院长，就一大长虫，哎呀哎呀，嘎嘎一下就许仙啊，嗷就吓死了。蛇哎呀，干死了，这怎么整个全死了？你看， 全死了，全死了吗？ 白娘子，赶紧走走啊，走那个仙山稻草，稻草啊，仙山灵芝草，大个的那个大蘑菇。 大蘑菇， 大蘑菇到那个去，哎呦，吃完这个流血鼻子， 谁让你吃它了？ 到那灵芝草 啊， 关键这个好东西它都有人看守，有那个神兽， 什么神兽？ 哎，一个豪一个鹿， 哦， 哎，豪鹿盯着这个，豪仙鹿仙盯着这个， 看着， 哎，对，这就是我说那豪仙和鹿仙， 这倒真是古人啊， 那当然了， 啊，这么一说合理。 然后回家。最后这怎么拿走的呢？寿星爷发慈悲，把这东西赐给他，回家救你老公去吧。行，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真客气啊。 怎么哪刷卡？我这，啊， 没听说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POS 机， 哎，对，没有，拿着就回去了。掰完了，给许仙撬开，走，塞进去，塞进去。许仙进来，撑死我了，撑死我了， 撑过来了， 就活了。这俩豪仙鹿仙， 哦，那是古人， 哎， 那 一打那个天。豪仙问鹿仙， 这问谁呀， 问南极翁哪里去。 这南极翁又是谁呀？ 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嗯， 娘，哎， 什么毛病这是？ 老寿星奔头， 我知道， 大脑袋， 寿星老 娘啊， 哎哎，你这奔头推大点了吧，你这肉瘤啊，您这 我奔头都黑了， 行了，黑奔儿，等会儿我问你，这老寿星哪儿的古人 啊？《白蛇传》嘛，《 白蛇传》我知道，刚说了不，《 白蛇传》这都死了，然后去盗仙草， 啊， 一个豪一个鹿看守， 对，啊， 到最后那灵芝草不寿星爷赐给他的吗？ 哦，寿星爷就是那老寿， 老寿星奔头大脑袋，鸟， 哎，对，别鸟了，哦，就送给他了， 哎， 哦，那上哪儿去了这寿星爷？ 一打念个天， 哎，老得打。谁问谁？ 这样我倒不着。豪仙问鹿仙 啊，问谁？ 问南极翁哪里去 啊？哪儿去了？ 跨豪上南天。 南天， 跨南天门啊！ 七日仙鹤， 哎，找二郎神去了。 二郎神，什么嘴呀，啊？您这都，二郎神， 二郎神去了。 哎，啊，行，这算你说上来了啊！ 哎， 不赖，咱接着往下来。 来， 该说桃了。 桃， 还是我先说。 您先说桃。 说。穆兆念个桃， 您等会儿， 嗯， 穆兆念桃吗？ 怎么不念？ 还真念桃， 多新鲜！ 穆兆念个桃， 我穆兆念个桃， 问谁？ 问谁？问谁？ 哦，谁问谁？ 学楚问张辽 哪去了？ 问谁？ 哦，问谁？ 问蒋干哪里去？ 哦，谁问谁？ 哎呀，不是，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相府献寿桃。 蒋干献寿桃，为什么？ 这曹操过生日啊！ 曹操过生日， 哎， 哦，蒋干也是 大谋士， 谋士啊， 嗯， 好，该我了。 你了， 一大念个天， 桃 啊，一大念个桃， 穆兆 哦，穆兆念个天， 桃， 一大念个桃， 穆兆， 穆兆念个桃， 穆兆，穆兆念个天，你懂。 我不禁拍啊， 就对了，就完了。 穆兆